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城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学的新的一课 Lesson 45, 也就是第45课。我们要介绍过去时的用法。因为我们前面刚开始学零基础的时候，学了 I am, I am a boy, you are a girl, 也学到了现在进行时 Where are you going? 等等。我们今天呢就要介绍过去时。过去时就是表示你在过去所发生的动作。这个是我们的动词，就必须要用过去时。在中文里头是听不出来的。比如说我昨天睡觉了，我将要去睡觉，我现在正在睡觉，连它都是睡觉这两个字。可是在英文里头 sleep就是 I sleep every day, 或是 every night, 我每天晚上都在睡觉。I slept yesterday, 那个 sleep 就要改成过去时 slept, S-L-E-P-T。 对我们初学英文的朋友们来讲，这是挺困难的，因为时态的变化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到糊涂，也就是 we tend to feel confused right in the beginning, 一开头的时候我们会糊里糊涂。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就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积累，就会学到地地道道的英语，急不得，我们慢慢来。比如说我们像 be 动词的时候 am, are, is,就要分别改成 was, I was a student, 我过去曾经是一个学生， you were a student, he was a student, 就是 I 跟 he 还有 she 都用 was, 那 you 就是要用 were, they 也是要用 were, 这里的表格我不需要来说，因为我们将来只是死记表格，学不到东西。所以我们就直接来跳入到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问句啊，就是绘画。我现在就开始说了， What did you do this morning, Bill? Bill, 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事情了？ I went jogging in the park, David. 戴维，我今天早上在公园慢跑。 Did you enjoy it?你喜欢这个慢跑吗？ Yes, I did. 是的，我蛮喜欢。But I was a little tired after it. After 也就在什么之后，在 it 就指的慢跑这个事情。慢跑之后啊，我就有点累。I'm getting better now. 不过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 现在用了现在进行时。Good, 很棒。I hope I can go jogging with you sometime. 我希望我将来能够一起跟你呢，找个时间叫 sometime, 找个时间跟你一块去慢跑 ,go jogging. 那最后这一句 ,you are welcome anytime. 你随时受欢迎。Anytime 就是随时 ,you're welcome. 本来是表示不客气。我们通常讲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哦 ,you're welcome. 你是受欢迎的就是别客气。可是在那边是真正的是受欢迎。你随时受欢迎。Exercise, 运动 is good for our health, you know. 你知道的。运动对我们的健康来说 ,health 就是健康很不错 ,is good. 好了我大概把这一课的意思告诉大家。现在我们进一步的来看里面的内容。What did you do this morning, Bill? 我们以前学的是 What do you do? Do, 第一个 do 是助词或助动词。它没有什么意思的。它是来帮助第二个动词 do。你做了什么事情？本来是 you did what this morning, Bill? 你做了什么事情啊 ,Bill, 今天早上。This morning, 也就是今天早上指过去的时间。所以本来如果按照中式的英文，这个问句是 you did what? Did 是一个动词。但是它是 do 的过去时，所以变成问句的时候，我们先把 what 疑问词放在句首 what， 然后 you did 这个动词是过去时，所以我们用它的助动词是 did。 What did you 原来的 did 就改成 do 原形动词的原形。 What did you do this morning？ 你要现在就要学了这个句子。你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啊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你两年前做了什么事情啊 ?What did you do 2 years ago? 只要是过去的时间出现，我们就用 What did you do? What did he do? Did he 就是他。What did Mary do? 玛丽做了什么事情啊，都是套着这样的一个句型。回答的时候说I go jogging in the park, David. 但是赶紧把 go 这个现在时这个动词马上改成过去时，就改成 went. I went jogging. Go jogging, 你要当作一个固定的词组，这个固定的短语就是一个固定的短语，叫我去慢跑了。这个 went 相当于从事娱乐性的活动，像 I went shopping, 我去买东西去了。I went swimming, 我去游泳去了。好，就是这个固定的用法。你现在就学的 I went jogging, 就记得脑海里头，我去慢跑了。在哪儿呢 ?In the park, 在公园里头。Jogging 是 J-O-G, jog, 再加个 G-I-N-G, jogging。接着他说了你喜欢他吗，本来是 you enjoy 要加 ed enjoyed it， 可是形成问句的时候主语碰到的动词过去时叫前面加用 did， 所以 did you 后头的 enjoy ed 呢就去掉变成原形 did you like it did you enjoy it， 好，所以都要用原形。你喜欢这个事情吗？人家递过来我就递过去，说 Yes I did， 没有错，我也蛮喜欢的。你不能说 Yes I do， 人家用了过去时来问你，说 Yes I did， But I was a little tired， a little 不要念成 a little， a little tired 是一个过去分词，不要担心这个术语，在里面是当形容词，叫感到累的。A little 是有点，我有点感到累。After it 这个 at 就指的 jogging， 在慢跑后我有点累。 I'm getting better now， 这边用了现在进行时，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 Now 就是现在，所以现在进行时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就是复习了。 Good， 好，非常的棒，不要念成 good or good， 跟书本 book 的发音一样，要念成 book， 不要念成 book。 So good， 很好。 I hope， 我希望。 I can go jogging with you sometime， 我能够跟你去慢跑。 With you 就是跟你。 Sometime 记住不是 sometimes， 有时候。这个 sometime 没有加 s， 就是某个时候，将来某个时候，就是将来找机会找时间，我希望我能够跟你去慢跑。 You're welcome anytime， 你随时受欢迎。 Exercise 这边当主语，就是运动。 Is good for our health， you know， 你知道的。本来这个 you know 是可以放在句首，但放在句尾也可以。 You know exercise is good for our health， health 就是健康， our 就是我们的。你看以前所学的全部都用上去了，现在我们一口气我来念，然后你跟读，开始咯。 What did you do this morning, Bill? I went jogging in the park, David. Did you enjoy it? Yes, I did. But I was a little tired after it. I'm getting better now. Good. I hope I can go jogging with you sometime. You're welcome anytime. Exercise is good for our health, you know. 祝大家学习成功。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07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 Lesson 45，也就是第45课，我们要介绍过去时的用法。因为我们前面刚开始学零基础的时候，学了 I am, I am a boy, you are a girl, 也学到了现在进行时Where are you going? 等等。我们今天呢就要介绍过去时。过去时就是表示你在过去所发生的动作。这个是我们的动词，就必须要用过去时。在中文里头是听不出来的。比如说我昨天睡觉了，我将要去睡觉，我现在正在睡觉，两个都是睡觉这两个字。可是在英文里头Sleep 就是 I sleep every day 或是 every night， 我每天晚上都在睡觉。 I slept yesterday， 那个 sleep 就要改成过去时 slept， S-L-E-P-T。 对我们初学英文的朋友们来讲，这是挺困难的，因为时态的变化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到糊涂，也就是 we tend to feel confused right in the beginning， 一开头的时候我们会糊里糊涂。我也是这样过来的，